第五十五章，计划通。伊武四万万没想到，他一个监考，日子过得比考生还刺激。他只是例行公事出来目送一下违规者而已，居然被迫泡了个澡。被鸡圈的澡，那是人能泡的吗？牲口才干得出这么莽的事。922就是个牲口，纯的。078和021的反应非常快，从发现到扔逼再到打捞上船，总共也就耗费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。但是在这浮冰的海里，20分钟够去掉小半条命了。好在021小姐虽然看不惯秦鸠，但没有搞连坐的癖好，对154和922也算尽了同事之谊。021蹬着高跟鞋在船舱里健步如飞，一手磕开一瓶酒，哐哐倒进木桶里，连倒了近10瓶，凑了大半桶，然后指使078说：“ 能找到的都在这儿，留了一瓶，过会儿给他俩灌下去。先用这些吧，记好了，搓热了再去烤火，否则那俩倒霉蛋能烤烂了。” 078好歹也是个排号靠前的监考官，这些道理他都懂，只是反应比干脆小姐慢半拍，此刻也只能埋头听训。 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 速度要快，不然还是要烂的。 078忍不住说：“ 姐姐，我一共就2只手。 总不至于让我去扒一个吧。 021把桶往他面前踢了踢。 实在不行，捅给他们，让他们俩自己对着搓吧。 078想了想那个画面，挺美。他叫了声好主意，拎着桶就跑了。听到078的脚步声，噔噔去了楼上。021又往火炉里添了炭，拨弄了几下，火光骤然高窜，发出灼灼清响。 021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拽了个枕头窝进了椅子里。休息室异常的暖和，而021愁容满面。之前禁闭结束的时候，他趁机跟油货又说了几句。其实不能叫021跟油货说，021只是传话而已，是考官 A 让他来给未来的自己留了一个关键信息。 去休息处找一样东西和一个人。什么？哪个休息处？ 不知道。 要找的东西是指什么？ 不知道。 要找的人？ 也不知道。 一问三不知，021就捂住了脸说：“ 大概找不到比我更差劲的传话人了。” 跟你无关，得怪说的人不讲人话。 油货顺口安慰了一句，021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不该怼他。到这里，他们的交流还很正常。021拍胸脯说，一定帮油货找到线索，对方表达了感谢。气氛一度非常融洽，但是紧接着，油货突然问了他一句：“ 我跟001的关系究竟差到什么地步？” 光是问还不够，这位昔日的考官先生居然还试图让021举个例子，但是当时时间有限，没法细说。最要命的是021所知道的东西其实也不多。这会儿021静下来便开始发愁了，上哪儿才能搞到点东西让这位考官先生眼见为实呢？楼梯口突然传来脚步声，078带着两位跳海的同事过来了。021收敛了神色，看着他们在火炉边坐下，154和922一人裹着一条被子，窝在沙发里面抖得如痴如醉。 好点了？ 021问。078点了点头。 反正叮铃咣啷一顿搓，皮都搓红了，开始自己发烫，我才把他们领下来。 154被子裹到脖梗，只露出泛红的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害羞呢，其实宰了922的心都有。 你个跟我说说，你发 啊，脑门子呆啊，想什么呢？能想进海里去？我记得你当时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 922就缩在他旁边，因为个子高的缘故，裹着被子就像一颗大一号的蚕蛹。坠海之前所想的东西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被冰冷的海水一冻，甚至还更明白了。听说那个手机是某个考生的遗物，那视频拍的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视频里的人是考生时期的秦鸠，以及当时还在的考官 A， 而考官 A 就是油货。922想起这些年的传言，都说考官 A 大概率已经死了，被系统除名了。现在看来，非但没死，还回到了系统里，只不过换了个身份，变成了考生。根据之前接触的情况来看，考官 A 应该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。那考官 A 这次回来是干嘛的呢？这些事震惊归震惊，跳个海就冷静了。真让922意外的是秦鸠的反应。922之前旁敲侧击听154聊过几次自家老大受伤失忆的事，每次必不可少要提到的人就是考官 A。众所周知，这两人是死对头的关系，死对头不是该趁火打个结，或者给对方多找一点麻烦，平复心中怨怼？为什么秦秋看完视频的第一反应是说谁都不是？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隐瞒吧？瞒着油货本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他这个最亲近的下属也要瞒呢？要不是知道这两人关系差，知道秦鸠对考官 A 态度不怎么样，922简直要怀疑这隐瞒是一种变相的维护了。不过肯定不是，922心想，也许是另有打算。他缩在被子里琢磨很久，也没摸透秦鸠的意思，但这不妨碍他们无条件的站在老大这一边。 154哆哆嗦嗦地问922：“ 九儿，呆子。”“ 啊。” 922在154不断升级的称呼中猛然回神。154嘴唇哆嗦了好几秒，开口道：“ 问你话呢，之前一惊一乍的，你是要说什么呀？” 922一边发抖，一边在心里默念对不起，嘴上说：“ 我太冷了，我要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冻忘了。” 被吊了半天胃口的154绷着棺材脸，心说：“死你姥姥，打不死你我跟你信。” 一轮禁闭3小时，被放出来的时候正值考场深更半夜，石洞里面一片鼾声，主要来源于那些吃饱没烦恼的船员们。再看考生，居然个个都瞪圆了眼睛，像一群蹲坐着的猫头鹰。其中迪黎和他队友手里还抓着木枝，木枝上还穿着那只死兔子，就像捧着贡品似的，恭恭敬敬等人来。 又饿了？ 油货进洞就被烤兔子伤了眼，纳闷的问。迪里无语道：“ 饿死我也不能吃这个呀。”“ 那你们捧着干嘛？”“ 打算处理它。” 迪里想说因为其他人都不敢碰，输血无力倒是敢，但他俩看起来轻轻瘦瘦的，迪里不好意思把麻烦丢过去，只好自己捧着想。“ 那怎么没处理啊？” 迪里抓抓脑瓜：“ 毕竟是你们烤的，怕你们真的想吃，所以你们还吃吗？” 迪里谨慎地问。“ 没兴趣。” 油货想说扔了吧，又想起闷里还包括秦鸠，万一秦鸠就好这口呢？“ 你呢，吃吗？” 油货回头问道。就见秦鸠落后他一步，正用一种非常 非常复杂的目光看着他。吃个兔子而已，这么纠结？尤霍刹住脚步问， 你怎么了？ 秦秋一愣，倏然回神。 啊，没事。 秦秋飞快地蹙了一下眉心，又偏开头揉捏了几下鼻梁，就好像突然犯了困，在尽力让自己清醒一点。再回过头来，秦秋已神色如常。 怎么，特意把这东西留给我们当夜宵？ 秦秋问迪离。迪离愣了两秒，讶异道， 真要吃啊？ 开个玩笑。 秦秋伸出手来， 拿来吧，我去门口埋了，没准一会儿冻硬了还能继续说话。 谁知这话一出，好几位考生脸色都变了。 别出去了， 迪离说。其他人急忙点头， 对，先别出去了， 等天亮再说吧。 现在几点了？有三四点了没？你们是有手表，或者偷偷借船员的怀表看一下？ 三点三刻，离天亮也没多久，要干什么都先等等吧。 这七嘴八舌的，尤霍没听出个所以然。舒雪冲他俩招了招手说， 哎，刚刚出了点事情，你们去了监考处了，不清楚状况。 什么事？ 外面有东西在靠近。 靠近？什么意思？ 是这样的，你们被监考处那边带走之后，大家本想着换个班的，一半休息，一半等你们回来。我是守夜的那半。 当时休息的人很快睡着，洞里呼吸交织成片。舒雪正靠在墙边用长枝拨弄火堆，突然听见了很奇怪的说话声，就像几个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，夹杂着一阵很轻的哼唱，但又听不清内容。有四个男人一直守在洞口位置，舒雪以为是他们在小声交谈解闷，便没放在心上。谁知过了片刻，窃窃私语声又响了起来。这次舒雪特意看向了那几个男人，发现他们正出神，没人说话。舒雪又等了一会儿，在私语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，俯身搜找了一番，终于发现了私语的来源。那声音并不在洞内，而是在洞外某处，顺着厚实的冰层和石壁隐约传过来的。舒雪没大意，立刻把发现告诉了其他几个守夜人。众人立刻贴着墙壁坐了一圈，等着怪声。 我们一共听见了六次， 舒雪心有余悸地说。 比较吓人的是，那声音每次响起来都好像离我们更近一点。 迪离插话道， 对，你们回来前不久，我们几个刚带了火把沿着洞口照了一圈，但没找到什么东西。 沿洞口照？ 尤霍朝洞口瞥了一眼。 怎么个照法？ 迪离干咳两声，他走到洞口一个弓箭步，把火把伸进去扫了一圈说， 这就这么个照法？ 尤霍表示服气。尤霍走到火堆旁，弯腰拿了一支火把。迪离问， 你干什么？ 出去看看。 尤霍说着又要去拿第二支，不过手伸到一半，尤霍又顿住了。这场考试进行到现在，每回出事都刚巧是他和秦秋一起，其实细数起来也没有几次，但很奇怪，尤霍居然已经形成了习惯，习惯性的认为出去看看也是两个人。尤霍手指停在距离火焰几公分的地方，表情冰冷，内心尴尬，但这尴尬没持续多久。尤霍手指动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若无其事地把第二支火把拿上了。出于鬼都不知道的理由，尤霍暂时不太想让秦秋知道自己是考官 A。 按照种种说法，跟秦秋针锋相对的考官 A 应该打死也做不出邀请对头并肩出门的事。尤霍现在反向操作， 秦鸠就算是长了十个脑子，也不会把他联想到考官 A 身上，堪称完美。游火拿起火把撇向秦鸠，八百年来头一次主动问 走吗， 可能真的太难得了吧。秦鸠高兴的脸都木了。